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啊，一般会问什么时候买机票会便宜一些。那么今后啊，大家可能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么什么时候哪条线路的火车票有优惠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好，那么了解详情，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最近啊，铁路运营商表示，从7月5日起啊，将根据旅客的数量调整6条铁路的票价，折扣呢将达到 35%。 The National Railway Operator said， 铁路运营商哈，铁路我们都会 railway， 然后运营商呢或者运营者叫 operator 哈，这个词 operator said it will adjust，调整，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adjust， A-D-J-U-S-T， 调整后面是 bullet train ticket price， 调整子弹头的火车的票价。当然了，这个子弹头的这些火车呢，是指我们说这个高铁和动车了，因为它们的形状啊跟那个子弹头一样，看起来非常的快。然后呢，后面提到 on six railway lines， 在六条哈铁路线上进行调整。好，那么看看这个动词 adjust， 它呢表示调整的意思，它可以调整这个价钱 adjust the price， 也可以调整呢我们的一个 position， 特别呢我们在坐了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腿啊、自己的腰啊、自己的背啊都不舒服，因此呢我们需要 adjust the position of the chair 哈，或者 adjust the chair 可以指呢调整一下座椅哈，让自己呢更加的舒服一些。同时啊，我们在晚上学习的时候呢，这个台灯的亮度啊会根据外面的自然的环境做一定的 adjust 调整，我们说这个 lighting 哈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啊，我们的身体啊也有很多的功能能够 adjust，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的瞳孔哈，如果说光线特别强的话呢会变得小，如果说光线弱的话呢它也会 adjust， 那么瞳孔呢会变得会大一些。所以说 adjust 这个词它的用途是非常多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调整。后面我们看一下根据什么调整， according to passenger numbers 啊，根据旅客的数量进行调整。 starting from July 5th，将于7月5号进行调整， and the discount will reach up to 35%， 折扣的力度哈，这里面这个字 discount 将可以达到35哈，35%， 35%， 所以说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哈。当然呢跟机票相比哈，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机票有的时候可以达到一折或两折哈，火车票呢因为它的这个价钱不是呢很贵哈，总的价钱，所以呢它的折扣的力度呢当然不像飞机票那么的大，但是呢 35% 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难以置信了哈， 35%。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究竟是哪些线路有可能出现折扣的这个票价呢。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啊，票价优惠呢将在某些高铁上体现哈，他们主要是指那些时速哈达到200到250公里的那些线路，包括呢合肥到武汉、武汉到宜昌、贵阳到广州、柳州到南京、南京至杭州哈，这些线路。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这不难，因为呢都是地名哈。The discounted fare 折扣的这个 fare 哈，这里面是车票 F-A-R-E 哈，这个 fare 这个词 will be on certain high speed railway services， 高速的哈铁路哈那些线路上面 they run at 200 and 250 kilometers per hour 啊，200到250公里每小时的那些线路上面 ，including 合肥 to 武汉、武汉 to 宜昌哈。啊，后面我们就不翻译了啊，因为都是地名了。铁路总公司啊，将设定最高的价格哈，并根据季节、时间、座位和中间车站的数量呢，出售打折的车票。车票价格会有一定的波动。那么看一看这个铁路总公司将设定一个最高的价格 ，Railway companies will set 设定哈，最高呢，大家会想这个词 highest。这听起来啊有些怪怪的哈，我们这里面最好用一个词呢表示最高它的一个顶格哈，用一个词叫 maximum 啊 ，maximum M-A-X-I-M-U-M 这个词啊，我们在几期当中已经讲过了，它表示最大限度的，特别呢是指我们在用家用电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音量哈，最高的温度等等，最高的一个上限呢，它会用这个 max M-A-X 来表示。其实呢它说全呢应该是 maximum 啊，后面要加一个 imum maximum。那么当然与之相反的呢是最低呢，它用的是 min min min， 它其实呢是 minimum 的一个简写啊。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同学们记下来表示最高的上限和最低的一个下限，一个呢用 maximum， 一个呢用 minimum。那么最高的一个上限的价格呢是 maximum。Price， 然后呢 ，sell discounted tickets， 销售那些有折扣的车票 ，depending on the seasons， 根据这个季节哈，淡旺季来确定这个折扣的时间、折扣的力度以及这个 time 时间 ，seat 座位哈，这个座位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座位不好的话呢，大家都不愿意坐哈，特别呢是那些像坐火车的时候那二等车厢哈。高铁啊，或者说动车的二等车厢呢，有一排呢是三个人的那个座位哈，中间那个座位呢，的的确确大家都不太喜欢坐哈，因为如果两边的人有些发胖哈或微胖的话呢，您坐在中间会觉得空间非常的不够用哈，活动起来特别的别扭。那么这种座位呢，应该适当的呢有一定的折扣 ，and the number of stations in between， 以及呢。中间的这个车站哈，我们知道同一个线路呢，有的时候呢，中间停靠的车站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有的车呢只停一站哈，直接就到终点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中间要停5到6站。那么不同的停站的数量呢，也决定了这个折扣的这个幅度。因此呢，铁路公司会根据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因素吧哈，这些 factor， 然后呢来 set a price。制定一个价格，特别呢是制定一个 discounted price， 有折扣的一个价格。那么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要求哈，这一变化呢是定价流程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它可以呢灵活的适应市场，满足乘客的各种需求。铁路部门将考虑到市场需求、铁路建设的成本和旅客的需求，以制定价格的折扣的幅度。According to China Railway Corp， 中国铁路总公司哈，用的是 Corp， 就是 Corporation 的一个简写哈。The change is a result， 这个变化呢是一个结果，后面然后把这个结果后面一些制约性的因素呢放在了后面 of pricing procedures 哈，定价的机制哈，这个 pricing。Price 我们知道是价格哈，而这个 pricing 呢是定价的一个 procedure， 定价的体系 that flexibly 后面吃了 flexibly 表示灵活的，又出现 adjust to 哈，那么又出现这个词了，调整 adjust adjust to the market， 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那么这个词呢，如果说适应某一个东西呢，后面跟这个介词 to， 同时呢 adjust 后面呢，我们再补充一下，可以加一个人或一个加一个东西。比如说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或者一个国家，你应该适应自己呢，能够呢适应当地的饮食文化哈，当地的语言。那么我们可以翻译成 When you arrived in a new country, you should adjust yourself to the local customs and language。 当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哈，或者说到国外旅行，或者说在这儿学习居住的话呢，你应该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呢当地的 语言，那么也用这个词 adjust to。 那么这里面提到的是 adjust to the market， 适应我们说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 and serve passengers various needs， 满足啊乘客的各种需求哈。这里面用的 serve need，其中这个 serve 是服务，后面这个 need 呢它是名词了哈，不是需要的这个动词的意思了，它是一个需求，乘客的各种需求 passengers various， 这里面这个 various 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 various needs。 同时 railway departments will take market needs railway construction cost， 铁路部门将会考虑到市场的需求，铁路建设的成本 railway construction cost and the passenger demand into consideration， 又学了一遍，我们说把什么什么东西考虑进去， 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to draw up， 制定出来一个的 price discount， 制定出来一个价格的一个折扣的空间。铁路总公司表示呢，铁路部门将加强对票价管理的监督，提高运营和服务的质量。 Railway departments will increase oversight， 加强监管哈。这里面这个监管呢，我们用一个 oversight 这个词啊，很好理解，为什么说把它翻译成了监管。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sight S-I-G-H-T， 它表示的是看的意思哈，能够在我们的视野内能够看到的那么一个空间哈，那么一个范围。而这个 over 表示在上空，在你的上面能够看，那么如果在上面看的话呢，就感觉上一个权威的部门，更高的一个级别的部门来监督来管理哈某一个区域，所以说翻译成这个监管啊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词，叫 increase oversight。当然了，同学们如果词汇量大的话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也可以表示呢增强哈它的一个监督的一个力度。在 ticket fare management 票价管理方面，还有增加哈它的一个监管的力度。然后呢 improve operation and service quality， 提升它的运营和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两个词 operation 运营，然后呢 service 啊服务啊，后面加一个 quality。 在此之前啊，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知道铁路的票价啊由基础价格乘以距离决定了，比如说每公里啊我们收费，比如说是三毛钱两毛钱，然后乘以呢比如说500公里和600公里，那么这个票价呢就定下来了。同时啊铁路票价呢在20年内都没有改变。Before then, the cost of railway tickets were determined， 由什么决定啊 ?be determined by 啊，被什么决定 ?a base price 啊，在里面 base price B-A-S-E 这个词表示基础啊，基本的意思。base 后面加一个价格呢，是指我们的基础价格哈，比如说每公里是多钱，比如说我们开车哈，在高速上走的话呢，它也是由基础每公里呢多少钱乘以呢您这个行驶的距离，那么最后呢是您应该交的一个费用。那么铁路呢也是一样的哈，所以说它是一个 base price， 然后呢 multiplied by distance， multiply 是我们数学上经常用的一个词，叫乘以啊多少multiply M-U-L-T-I-P-L-Y multiply by， 后面同学们注意了，有个介词 by， 被什么乘哈，被距离乘一下 multiplied by distance。 Railway tickets price had not changed for 20 years， 20年没有任何的变化。中国铁路啊也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呢调整运营的一个计划，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哈。那么同时啊，周末再有额外的386列火车投入运营，在高峰时段将增加728列火车，其目的呢是为了平衡供给与需求，满足工作周末、长周末、暑假和春运高峰期间的不同的需求哈。所以说我们这个铁路总公司哈调整它的运营的计划呢，为了更好的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China Railway also 后面还是调整 adjust 这个词呢已经出现三次了哈，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 adjust its operating plan from July 1st， 它的运营计划呢，从7月1日起 the second time this year weekends will have additional 386 trains 啊，周末呢车次呢会增加，因为呢周末大家可能会回家呀，去游玩啊等等，那么对出行的需求会有所增加，那么增加的车次呢达到了386个。那么 during peak hours 啊，在高峰时段哈，这个 peak P-E-A-K 我们讲过哈，高峰阶段哈。那么如果指呢平时的我们上下班的那个交通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peak hour， 也可以用呢这个 rush hour 都可以哈。但是呢铁路的话呢，我们用这个 peak hours 哈，最高峰的时段呢。728 trains will be added 哈，728辆火车将被 added， 将被增加哈。The purpose is to balance supply with demand， 把这个供给跟需求呢做一个很好的 balance 平衡哈。Balance supply with demand to fulfill the different needs during weekdays 啊，平时。Weekend 周末 long weekends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长周末三天的周末 summer vacation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那么当新的运营计划实施时呢南京到武汉柳州到南京之间的列车呢将以每小时250公里运行同时呢进行必要的调整 When the new operating plan is in place in place 表示说已经实施到位的话呢Bullet train between 南京 and 武汉柳州 and 南宁 will run at 250 kilometers per hour and necessary adjustment will be made 必要的调整哈，那么还是需要的同时啊，今天我们学的 adjust 这个词的它的名词的形式啊 adjust 后面加上 ment 呢变成了调整的这个名词 adjustment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National Railway Operator said it will adjust bullet train ticket prices on the 6 railway lines according to passenger numbers starting from July 5th, and the discounts will reach up to 35%. The discounted fare will be on certain high-speed railway services that run at 200 to 250 kilometers per hour, including Hefei to Wuhan, Wuhan to Yichang, Guiyang to Guangzhou,柳州 to 南京 and 南京 to 杭州 China Railway Corp said Railway companies will set a maximum price and sell discounted tickets depending on the season, time, seat and the number of stations in between. Ticket prices will fluctuate. According to China Railway Corp, the change is a result of pricing procedure that flexibly adjusts the market and serve passengers various needs. Railway department will take market n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costs, and passenger demand into consideration to draw up the price discounts. Railway departments will increase oversight in ticket fare management and improve operation and service quality, the company said. Before then, the cost of railway ticket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base price multiplied by distance. Railway tickets price has not changed for 20 years. China Railway will also adjust its operating plan from July 1st, the second time this year. Weekends will have additional 386 trains. During peak hours, 728 trains will be added.The purpose is to balance supply with demand to fulfill the different needs during weekdays, weekends, long weekends, summer vacations,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When the new operating plan is in place, bullet train between Nanjing and Wuhan, Liuzhou and Nanning will run at 250 kilometers per hour and the necessary adjustments will be made.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和朋友们踢足球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Peppa is going to learn to playFootball! So, my question for you is, do you like to play football? Are you ready to begin the stor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Peppa Plays Football. Ding ding! It's a sunny day, and Peppa Pig and Susie Sheep are playing tennis. To you, Susie! Cheers Peppa, hitting the ball. Now it's Susie's turn. To you, Peppa! She cries, hitting the ball straight over Peppa's head. Oh dear! So Susie Sheep and Peppa are not very good at playing tennis. Ding ding! George feels a bit left out. Sorry, George, says Peppa. You can't play tennis. We only have 2 rackets. George can be the ball boy, cheers Susie. Being a ball boy is a very important job, George, says Peppa. Ah, so do you know what a ball boy does? Let's see if we can find out. Ding, ding. Peppa and Susie are having lots of fun. But they keep missing the ball. Ball boy, they shout together. George is not having fun. He keeps running to get the ball and he is very tired. Ah, so the ball boy is the person that will go and pick up the balls if they go too far away. Ding, ding. Hello, everyone, cries Peppa when her friends arrive. We're playing tennis. Can we play too? Asks Danny Dog. There aren't enough rackets, replies Susie Sheep. Let's play football then, says Danny Dog. Football? Hooray! Everyone cheers. Ah, so look, we have 1, 2, 3, 4, 5, 6, 7, 8. 8 friends want to play football. Ding, ding. We can play girls against boys, says Peppa. Pedro Pony and Rebecca Rabbit decide to be the goalkeepers. The boys' team will start, says Danny Dog. Richard Rabbit gets the ball and runs very fast, right by Peppa. Ding, ding. Goal! Cried Danny and Pedro together as Richard Rabbit kicks the ball straight past Rebecca Rabbit and into the net. The boys are winning, cheers Danny Dog. That's not fair. We weren't ready, moans Peppa. Oh dear Peppa. Ding ding. Rebecca Rabbit picks up the ball and runs. Hey, shouts Danny Dog. That's cheating. You can't hold the ball. Yes, I can, says Rebecca. I'm the goalkeeper. Rebecca throws the ball into the goal straight past Pedro Pony. Goal! She cries. Oh dear, what do you think? Is Rebecca Rabbit cheating? I think so, but she's only trying to have fun. She doesn't know the rules of the game. Ding, ding. That goal is not allowed, says Pedro. Yes, it is, says Peppa. No, it isn't, barks Danny. What a lot of noise, snorts Daddy Pig. I'll be the referee. The next team to get a goal will win the game. Ah, smart Daddy Pig. Ding, ding. Richard Rabbit and George run off with the ball while everyone is still talking. Where's the ball? Asks Peppa. But it is too late. Richard Rabbit kicks the ball straight into the goal past Pedro Pony. Hooray! The boys win! Cried Danny. Ding, ding. Football is a silly game, sighs Peppa, disappointed. Just a moment, says Daddy Pig. The boys scored in their own goal. That means the girls win. Really? Gasp all the girls. Hooray! Football is a great game, cheers Peppa. Everyone laughs. Ding, ding. Wow, that's the end of today's story. What did you think? Did football look like a fun game to play? I think even though they didn't know the real rules about how to play football, everyone really enjoyed themselves.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Ding, ding. That's it. Thank you, everyone. Bye-bye.

I just don't